好，翻嚟第三节吧。 系 好啦，咁我哋就即系讲翻吓一啲新武器嘅嘢啦。 系 咁咧，一个咧就要讲咧就系、是、东方2018啊，即系呢个俄罗斯咧，即系我哋成个邪恶轴心系咪？吓，个邪恶轴心咧，佢系有个盟友噶嘛？ 系， 就即系呢个解放军啦。 系 咁咧，就拉埋解放军，同埋仲有一个叫蒙古。其实呢三个都兄弟嘅，全少三兄弟。大家知道蒙古咧，就有啲叫 Tatar 系咪啊？ 系啊， 咁 Tatar 其实就系、是、白咗嘅蒙古人系嘛？ 白种嘅蒙古咯， 即系其实系同俄罗斯沟咗， 沟咗系啦， 即系通婚啦吓。 系啊， 咁咧就俄罗斯同蒙古人咧，即系成日讲啦，你将俄罗斯系搣开，有一半系 Tatar 人系咪啊？ 系啊， 即系讲紧其实佢哋两家家亲啦。 系啊， 咁啊即系蒙古人夹埋佢管治添啦，系咪？ 系啊， 咁啊就中国人咧就好衰，唔需要黐埋佢。其实系咪中国人啦？即系中国高层啦，黐埋、 啊、 其实冇着数嘅，系咪？啲、 啊、 人仲成日讲啊，其实黐埋佢咧系咪做奴隶手咧？咁讲，诶老实啦，人哋啲军容啊，你望到都惊啊。嗱，我哋讲下呢个东方2018啊，其实呢个东方2018咧个规模系呢40年嚟最大，以俄罗斯嚟讲啊， 系 好紧要噶。以前咧，佢哋好多年前咧，唔知叫西方嘟嘟的，唔记得啦。再勁啲，不過好少，你現代好少啦。咁咧入面咧，其中咧就出動咗幾多咧？30萬大軍啊！ 哇， 真係咪講笑？30萬， 仲有30萬大軍咁多？ 係啊，有啊，哦，佢唔少噶都。係，即係我冇記錯，佢陸軍都成過100萬㗎。 咁犀利？ 係啊，好犀利㗎！即係1億人有100萬都幾勁啊！ 係。 咁咧就30萬大軍啦，80架船啊， 係 1000幾架飛機啊。直升机无人机包埋直升机无人机 ，OK， 36000架战车，装甲运兵、战军车啦。我想问大陆加埋有冇啊？应该冇啊吧？冇36000架啊？我印象中冇啦，应该系佢一半到嘅。 36000架车， 车啊，包括有咩咧？战车、运兵车、军用车辆， 系 咁唔系少啦，系嘛？ 有好多嘢，有几千架摆咗去乌克兰。 咁样，唔系佢直接出动到， 我知啊， 都仲有啲未喐啊， 喺个茨诺贝尔附近。 哦，咁应该钉咗， 钉晒 报废嘅， 报废系啊。 咁咧，所以当然啦，有个独家新闻咧，塔斯社啦，即系呢个俄罗斯嗰啲报纸啦，我自己都有睇。哇，我想讲呢单嘢咧，个人在于咩咧？就嗱，佢讲到个规模咁大啦， 系 咪？但系咧，佢咧就个新闻就好短嘅啫。 系 你咧，我谂你如果你英文睇得快咧，一分钟睇晒噶。 喂， 好短。超短，咁咧就讲咩咧？佢哋要试 S400，嗱佢哋咁讲吓，佢哋话我 S400咧就试啦，然之后咧就咧就喺模拟咧，佢哋咩咧就喺个空中咧就有出动咗好多好多美军嗰类嗰啲嗰啲叫例如战斧啊，或者咧依家最新系咪有嗰啲叫隐形嘅飞弹噶？隐形噶嘛，如果 F35射就 系 隐形机加隐形弹啊嘛，佢话我已经计晒你嗰啲隐形弹噶啦，你射埋嚟啊！避开晒啲雷达啦，我都截到你啊！咁咧就喺据说就咁讲， 手捉住你啫嘛， 可能系啦。咁咧佢哋咧就咁讲啊，就全部命中啊， 系 无一幸免啊！ 哇！ 咁所以呢 S400相当劲。嗱，老实你话 S400劲唔劲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其实咧俄罗斯都剩翻呢个嘅啫， 剩翻呢个啲 系啊。咁所以你话劲劲，我估系劲噶。 系， 但系你话可唔可以中晒咧？老实啦，美国佬唔够胆讲啦，系咪先？咁我觉得中晒啲嘢咧就吹水多嘅。 系， 咁但系咧佢可以打造7-8成都好叻噶啦。 呢啲咪引爆把啫系嘛？ 又系爆把， 又爆把。 我觉得俄罗斯冇咁渣噶，系啊，我自己觉得俄罗斯人咧都有翻啲尊严嗰啲嘢都吓，即系未必咁注重。 系爆两次，等人爆。 系 人哋爆一次，我爆两次。 咁所以咧呢单嘢都几好玩啦。反而咧大陆真要好好谂下自己定位系乜嘢。你成日参加人哋啲邪恶同盟咧，你都系做细佬嘅。 系， 即系老实啦，即系要你个泱泱大国，你成日去到呢啲位置都做细佬咧，你自己真要谂下个定位系啲乜嘢。 人哋科技，人哋科技高过你啊嘛，冇办法啦。 呢个必定啦，同埋其实最紧，我都成日讲嗰句噶啦，佢要抄人 manual 啊，即系其实佢咧每一次做演习，佢都睇人哋，哇，急下人哋点做先。哦，原来佢啲军队咁样调动嘅，原来佢哋落 order 咁样落 order 嘅，即系嗰啲咯。佢哋个反应速度要咁样嘅，得唔得？咁啊，写 manual 嗰班咧就开心啦。但其实老实啦，你斋睇人哋呢啲都系学唔到噶，要人哋净系人哋俾埋 menu 你教，你仲要教你成个做一次啊，仲要教你咧5次到啦，我谂以个资质咁就会识噶啦。 系啊， 咁你谂下要参加呢啲5次啊，你呢个年代边有做5次咁大规模？ 系啊，下一次啊，另外一样嘢啦，变晒 系啊，咁所以咧就我想讲大陆系赚啲啦，所以你见咧嗰啲咩猪日和啊。海上诸日和就是上次东海嗰啲啦，其实你点做呢你冇发觉同鬼佬都系争少少嘅，即系例如佢哋速度慢少少啦，成件事都要做 show 咁样啦，即系嗰个战斗力咧 ，software 其实美国佬咧从来都唔系睇你 hardware 嘅，佢睇你 software 嘅啫，即系睇你都觉得你都搞唔掂噶啦， 好啦，另外一单咧要讲，哇，电磁炮呢个劲啊！咁大家记得咧，我哋之前咪讲过咧，大陆一个登陆舰啊， 系 咁即系装咗个电磁炮啊嘛， 好大个头噶、啊。 咁我成日咪话好巴闭啊，中国系第一个可以摆上蓝， 系都未开过，但系 我哋未见过咯， 未见过， 未见过咯，系啊，佢哋话试咗， 系咩？ 即系等于咧，大陆成日话自己咧试咗咧过千次啊，嗰啲电嗰、那个咩啊 ，app 苗啊，嗰、那个咧。那个电磁弹射啊， 系 佢话佢试咗几千次， 系 你一次都未见过， 未、啊， 我真系未见过，真定假？ 我成日讲咪 J 十五用弹射会断脚噶， 即系咁啊！我 J 一千次，你知唔知啊？你知咧， 大王 系啦， 我哋有女听众喎，唔好咁讲嘢。 唔系，我意思 J 嗰啲科技啊， 我有女听众啊，我有女听众啊， 我 J 啲科技啊，咁样好啦，嗱，个法。咁咧嗱，美国海军研究学会啊 ，USNI 啊，佢就讲咧就海美国海军咧电磁炮啊，近排咧好劲，即系咧嗱，当然啦，之前讲系咪咧美国陆军咧就要做电磁炮啊，因为见到大陆咁嚣张啊嘛， 系， 咁但系原来海军我成日都话噶啦，美国人咧系匿匿埋埋唔讲，一讲就出噶啦嘛， 系， 佢而家就讲啊，直头话咧个关键技术咧已经突破咗噶啦， 哦， 基本上佢话咧嗰支管嘅寿命啊仲好过你常规火炮啊， 嗯， 劲到咁噶。咁依家咧可以上岸测试啦吓，咁咧就大陆咧都有讲啊，话咧大陆咧今次咧都唔敢托大啊，都话咧美国佬咧呢单嘢咧应该系相当劲嘅，系啦，即系话咧如果要搞咧应该都劲，但系咧就话摆上岸啊，梗系比摆陆地更加难啦， 系， 因为首先咧你知海上面咧你个岸可以做到无限大噶嘛。咁同埋咧，电力嗰啲嘢你一定要架缆车搞掂噶嘛？ 系啊， 你唔可以嗰啲咩洋电子炮、啊， 电子炮嗰啲啊，成个城市、成个国家咁样，谷你一嘢啊嘛！ 你成个海你冇呢啲嘢噶嘛？ 系 嗱，几个问题啦，我话逐个讲。第一个咧就系嗰个电磁炮体积啊， 系 你知系重啊， 系 咁首先本身支炮已经重啊，巨大啦，跟住再加啲电压啦、电容啦、capacity 嘅嘢啦，咁所以咧就嗰个设计咧你就好麻烦。咁咧如果你咁大个上唔到缆噶嘛？咁唔通你下下摆航母舰咩？咁搞唔掂就点咧？要个体积缩细噶啦，个重量要缩啲啦。咁呢个咧已经好难搞噶啦。第二个耗电量问题就大啦。咁大家知道军舰其实咧成个唔好大噶。咁你讲紧闲闲地都二三百人噶嘛。咁你唔可以突然间咧为咗射一炮咧，大家全部停电噶嘛。咁你知呢啲嘢全部系电子嘢嚟噶嘛？ 仲要全部深呼吸先，喺度断冷气。 隔篱嗰个好臭，跟住咧，所以咧，啲电力咧供应本身已经紧张噶啦，系咪先？即系你海上面都孤岛嚟噶嘛， 系啊。 咁咧，如果你再咁样就好麻烦啦嘛。咁咧，当然咧，佢哋话可唔可以有啲超级电容，即系电池啊，即系储起佢先咁样，就集中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知啊，你一讲一分钟就射十发噶嘛， 系。 咁你唔可以即系射一发，只要唞一分钟再射一发噶嘛， 系。 咁你要一次射十发咧，其实你个电容系好劲啊，咁你个压力就好大咯。咁所以咧就如果咧你想吞托啲啦，即系你话你一分钟射两发啦，咁你即系影响咗个作战能力啦。 系， 咁你话唔好啦，一系就慢射慢啲咯，得唔得啊？咁又唔得喎，射慢啲又唔系电磁炮啦，系咪先？电磁炮就升咗个快啫嘛。 系， 好啦，另外一个即系火控问题啦，原因系因为咩咧？以前咧佢哋想做64少招二嘅，但系咧原来佢哋发觉咧搞唔掂噶，搞唔掂，所以佢哋要将佢减一半啊，32少招啊。 系， 招二咁咧就射程几耐咧？原本咧就话就150至200公里，咁但系咧佢哋话其实都应该稳稳地嘅，即系可能要缩啊，即系可能最后咧就大概100公里到啦，因为嗰个招二咧个能量做唔到咁多啊，所以咪冇去咁远咯。咁当然啦，个初速咧大家记得啊，我哋讲过大概6倍音速嘛，快到咁咧， 即系同子弹差唔多。 快到咁咧，其实你真系个管顶唔住噶嘛，系咪先？咁啊好鬼麻烦啦。咁同埋咧就佢哋研究一个叫做超高速炮弹啊，即系咧就个炮弹本身个 design 梗系好啲啦，就令到咧嗰个过热嘅问题会好啲啦。 系， 另外咧第四个问题就咩咧？就嗰个炮塔本身咧搞唔掂啊，因为咧你支炮好重啊。 系， 咁你知通常支炮唔系就一支炮嚟噶嘛？ 系， 佢可以上下左右转噶嘛？ 系， 佢话咧连嗰啲轴都搞唔掂啊，转唔到啊，太重啊，你转唔到啊，你咧即系你升高降低， 炮塔喐唔到 咯，喐唔到啊，咁所以咧依家就好鬼弊啦。最后一个问题系咩咧？就系佢个散热啊。 哦， 你知咧，因为佢咧，如果你咧咁样射咧，嗱电磁炮咧，因为用电劲啊嘛， 系， 所以咧佢系超级热嘅。 系， 咁超级热咧，其实咧头先咪讲咗，佢由64招咧，依家已经减到32少招啦嘛。 系， 其实减咗噶啦，即系其实本身咧就系想成件事咧冇咁热嘅。咁但系你散热始终嗰样嘢咧都麻烦噶嘛，系咪？即系你系咪要开冷气啊嘛？ 系啊， 因为冷气本身都要再散热啊嘛，即系呢啲嘢啦。所以咧就好鬼难搞嘅。咁依家咧就听讲吓，佢哋都终于搞到点咧？佢哋要求就咁嘅，一分钟要射十发。 系， 而个炮管咧可以顶到一千次， 哇，六秒一飞喎、 啊！系啊，六秒一飞，仲要系顶到一千炮。 系， 咁咧路上呢啲都系好变态要求。 即系同你而家同你嗰啲而家自动装弹嗰啲火炮差唔多啦，六秒五六秒飞就。 所以其实系基本上个战力系要维持翻噶。 系， 咁咧听讲咧，依家咧佢哋个问题咧点咧？呢啲先进材料咧，即系你知道美国嘅 material science 好劲嘅。 系， 佢咧就解决埋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嗰、那个即系、就是、海水侵蚀嘅问题。咁所以咧就个电磁炮个炮口咧都冇呢个问题，同埋咧发放啲火花啲嘢啦，都搞掂，唔会咧个炮口熔，唔会有啲问题噶啦。 哇！ 一千发完全冇问题，系啦。咁所以咧佢哋话咧就应该依家做到连射一千五百发都应该差唔多啊。 哇！ 咁啊非常恐怖啊！咁依家佢哋话咧争在咩咧？争在依家冇装个冷却系统，所以咧一分钟咧打三发，打完三发要唞一唞，咁样咯。佢话如果装咗咧就可以射十发噶啦。 哇！我迟啲可以呢个重新呢个大榄巨炮主义啊， 咁咪又可以翻嚟咯， 系咯， 系嘛炮榄系嘛， 诶对解大榄巨炮主义， 所以咧就到时咧，如果你有嗰啲咩超高音速嗰啲飞弹系嘛，我就有超高音速武器打翻嚟， 系啦， 系嘛，大家都动力武器， 系啦， 即系有得斗噶呢单嘢就，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要讲咧俄国 T-14 战车喎， 系， 嗱啊呢个可能压力熟啲啦， 我睇到呢个新闻就谂起以前打 battlefield。 打 battlefield 我真系好攞坦克打爆部战机， 咁劲！ 首先你打中啫， 你射得好高嗱，咁 系计到抛物线，计到 仲要抛物线嚟打， 计到弹道 咁夸张， 系啊！ 嗱，咁讲翻呢个 T-14 嗱，呢个 T-14咧叫做 Armata 啦，咁呢个嘢系而家系最劲系嘛？ 系， 即系而家应该俄罗斯最劲啊，比 T-90 啊再劲啊， 系啊， 系嘛？咁咧就即系依家要听讲咧，佢咧装咧嗱，嗰、那个主炮咧系咪一炎啊？ 一炎啫，冇咩突破，不过佢话佢无人炮塔咁可以，咁堪称最硬嘅前嘅车头装甲，冇人打得佢入啊嘛？ 系，冇人打得佢入， 系啦。 咁佢系咪啲电子嘢都有分上下？ 唔知道，要试下先知道真系。 系嘛？咁佢哋听讲咧，佢哋话而家咧装只新飞弹， 系 嘅新飞弹系咩咧？系可以雷射到人嘅。 哦、 好恐怖喎、哦、即係佢依家嗰啲啦平时呢射嗰啲咪应该係断固㗎啫係咪即係断固㗎啫嘛。 炮弹系光学瞄准嘅啫。 光学瞄准嘛。 系啊。 即係断固啦。咁但係而家唔系断固㗎喎。而家啲雷射度云㗎喎。咁、哦、即係呢可以有 GPS 性嗰啲嘢。 咁炮射飞弹又唔系什么新嘢嚟嘅。 係啦。 已经是越战时美军嘅 M51 已经有一个炮射飞弹啦。 係。 即係155。mm 口径成五六寸， 哇！嗰时佢155咁劲， 系啊， 同埋120喎， 系六寸吓，轻型战车廿吨就六寸嘅炮管， 咁劲。 但嗰支目的其实主要目的系射炮射飞弹，唔系射炮弹。 哦 ，OK， 系啦， 系啦。咁但系炮射飞弹就应该就会短啲系嘛？ 系啊， 即系冇射咁重啲啦都。 起码后座力冇咁大先啦，因为佢个弹头自己可以推进啊嘛。 系。系啦，咁咧就当然啦。如果你俄罗斯咧 T80、T90 都有啦，系嘛，即系佢哋有个叫做 Reflex 啊， 系 啦。咁啊，本身咧佢哋有一个嘅，咁咧即系依家佢哋咧就会有个 upgrade 版啊，即系比呢个 Reflex 咧再 upgrade 少少， 系 啦。咁咧就个距离咧，听讲咧就会再长啲啊， 系 佢距离可以射超过五公里嘅。咁啊，五公里应该都劲过一坦 克。五公里咪同而家普，我咁唔系，系个坦克炮打几十公里， 系嘛？依家啲咁劲嘅， 系啊，坦克炮打都啊冇几十咯，十零， 应该哇都射咗十啊！ 如果我话佢唔系好普通炮弹好多嘅啫， 系，但系就准咯， 准啲嘅啫，系咯， 准啦呢个就准啦。同埋佢就话咧，就如果射五公里咧，都可以射穿一米板。 哦，咁啊 OK 喎， 一米板咁应该系真系 M1A1 都中系嘛？ 系啊， 都爆喎， 要穿嘅系。 系啊， 咁咪佢钢板计钢板啫，不过你佢仲有啲。叫做 反应装甲， 复合破装甲、反应装甲啲嘢。 佢话就系连反应装甲都射得爆， 系咩？ 哦，即系当然啦，又唔知系咪吹水啊？ 试下先知啫， 系嘛？即系呢啲就要试个战士知啦。 一二五知有冇咁劲啊？如果系佢似得阿杯，可能再要劲啲嘅。 系好啦，咁啊，最后一单咧就讲咧就 DARPA， 大家知记得 DARPA 啦， 系 即系 DARPA 就呢个美国国防。个科学高级研究计划局啦，咁咧呢旧嘢咧 ，DARPA 其实即系好似我哋成日讲 Shield 神盾局咁啊，咁咧佢咧就今次咧就咧委托间大学叫阿拉巴马大学啊，阿拉巴马，咁啊即系南边嗰啲大学啲系嘛，咁咧就做咗个即系一个研究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咩咧就 系 要用个大脑啊， 佢成个 project 咧叫做大脑电脑连线啊，将个我哋人类嘅大脑同电脑连线，咁咧就带旧嘢一个头度，咁成件事咧就点咧就用脑电波啊，去控制啲浸水兽嘅， 咪即卡壁嚟咯， 卡壁嚟系啦，即系浮游炮嘅， 浮游炮嚟咯， 系啦，咁当然啦，呢嚿嘢咧就好棍过，呢嚿嘢咧佢哋咧就咁用，佢哋开特个 target 系咩咧？就系唔好咧喺个脑度插嘢。 系 唔好，因为佢哋原本系谂住咩咧？原本谂住咧，就帮啲伤残啲人咧，就喺个脑度插啲嘢。咁然之后就点咧？脑插啲嘢，晶片挂， 手手脚脚可以得。 然之后就可以喐得咁样。但系佢哋发觉咁样方式就当然唔好啦，系咪？侵入式咁样处理。咁于是咧就想纯粹一只用头皮啊侦测个电波。但系大家都明个脑电波好微弱噶啫嘛。电脑要个 sensitive 要好 sensitive 先 test 到啦。同埋有时会收错信号噶嘛。即系例如明明我见到 Alex 咁靓仔，我真系丙佢系咪先？可能 因为太微细啦，即系个细胞同细胞之间 系啊，嗱呢个都系人类咧，依家暂时最难突破一样嘢， 系啊， 即系你咧，你即系生物呢个信号好难复制嘅。咁咧，依家听讲佢哋话谂住咩咧？就嗱，你咁微弱啊嘛，我要放大你， 哇！ 咁放大你佢点咧？就系、是、打注射剂啦， 哇！ 食药咯。 哇！ 甚至乎喷雾喷入个鼻， 强化人咯，呢叫做 强化人。 高头边嗰啲叫强化人啊嘛， 强化人 系啊。 咁咧就搞到好似人哋变最后变咗人造人咁。 系啦， 咁咧就用呢个意念控制。嗱，当然啦，呢个咧我哋就谂，其实咧成件事咧本身听落就冇乜特别嘅。 系， 但系佢最特别就系嗰个应用啊嘛。 系， 咁应用嚟紧咧喺战场嗰度点样玩啊嘛？咁当然啦，首先可以操控无人机啦。咁你觉得嚟紧咧揸 F 35咧，既然已经咁自动啦？其实可唔可以 F 35嘅机师就加呢嚿嘢咧？ 卡壁嚟咯， 跟住全部出晒啲嗰啲无人机， 系啊， 跟住咧啲无人机咧仲有六代机，六代机入面冇人嘅， 系啊， 跟住 F 35咪揸啲六代机嘅弹， 系啊， 后面咧就控制晒，咁仲要啊，我唔系靠只手嘅，我靠个脑嘅啫， 系啊， 好恐怖啊！咁呢个可能我哋猜测嘅， 可能啲嗰啲 AIMS 20可以喺度巡航喺度等啊， 哦。写咗先， 写咗先， 写咗先。 等个目标飞埋之后就冲过嚟。 咁恐怖啊！咁恐怖。同埋咧，我有谂一样嘢嘅，就系、是、咧战场啲士兵啊，而家未见到啲机械狗嘅。 系 佢一嚟紧咧，每个咧可能都可能俾翻两只狗佢啦。 系 跟住咧，有咩事就攞两只狗想咬人。 我有噶喺个喺高达二星期室入边咧，系有啲叫做 吓 浮游炮嗰啲咁嘅伤嘅。 系， 即系箭篮都弹出嚟。哦，你啲浮游炮打晒啦，我补给俾你。 哇， 呢个箱咁弹俾你，跟住咧就可以嗰部嘢咧就可以连接入嗰个箱入边嗰啲浮游炮继续用，继续打。 哇，无限弹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呢单嘢咧个用法咧好夸张。 系 啊，即系你谂下，如果摆落去陆军咧都好用噶。 系 嘛，即系你可以好多无人嘅情况。 我睇下点先，仲试紧啫。 系啊，试紧啊，呢个都好滚啊。好，呢一节嚟呢度。